潇洒洒，简简单单，定系疯疯癫癫？ 爱得， 抑或其实我哋爱得太过肤浅？ 简简单单不是爱吗？ 辗转转转， 辗转转转是 反反复复。如果唔系，可以 爱得快， 冇理由搞到要遮遮掩掩。情欲现在是红色， 会变得这样假。 Oh no, my baby， 似爱吗？ 情调现在是蓝色， 爱吗？ 回味旧日没颜色， 你会否太假？ Oh no， 如若我是黄，你是蓝，碰上又变青。有个波色，如若我是蓝，你是红，永远在变色。谁愿意被固定？谁是你我？冷变夜，无论我正爱着你，还是你正。在变色，谁愿意被固定？